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当茹科夫开着顾问团那辆红色的莫斯科人牌小轿车来接乌云的时候，乌云已经打扮好了。茹科夫站在台阶下，像是看着一位光彩夺目的公主似的，瞪大了眼睛盯着乌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乌云被他的目光盯着有些发毛。乌云说： 怎么，我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啊，不不不不，没有，我只是被你的美丽震撼了。也许这一切都不真实，你只是一位梦中的女神。乌云有些发窘，她只是换了一套普通的棉布做的布拉吉，把头发随便地盘在了头上。那件杏黄色的裙子只是比较合身罢了。她不想向每一位顾问一一敬礼，如果她穿着军装就不得不这么麻烦和拘谨。实际上，乌云在顾问公寓里并没有见到每一位顾问，他们全都在50里外的森林里打猎去了。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他们喜欢风琴的音乐，喜欢伏特加，但是他们更喜欢双筒枪低闷的轰鸣声。茹科夫请乌云进了他的房间，这是一套漂亮的公寓，起居室至少有20平方米，明亮的枝形吊灯，宽大的落地窗帘，华丽的油木地板，盥洗室里有很大的镜子，甚至还有一个小贮藏室。吴云在起居室里看到了一幅油画像，像上是一位美丽而气质超群的俄罗斯女人。他淡淡的微笑令每一个人都会心动。乌云问茹科夫：这是你的妻子吗？茹科夫正在把一支蜡烛放在烛台上，他说： 啊不，这是我母亲，她是一位音乐家，这幅画像是她年轻的时候一位宫廷画家为她画的，我非常喜欢这幅画，所以他就一直跟着我，他能让我每一天都有一个好梦。我没有妻子，我还没有结婚呢。 茹科夫开始把他准备好的食品一样样拿出来，有梭鱼罐头、枪牌鱼子酱、自制的俄罗斯泡菜、肉肠、几品托伏特加酒、2条白面包和1小包黄油。另外还有一点草莓酱。那些食物在烛光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乌云拿出他带来的酱豆干，那是他自己做的。他们是供给制，很少有可能另外再弄到食品，为此他觉得有些抱歉。茹科夫却分外高兴，他说他喜欢湖南风味的豆腐干，他们嚼起来很有韧劲儿，吃完之后满口鱼香。茹科夫在一架科尼亚牌的留声机上放了一张唱片，然后他们坐下来开始品尝那些美味佳肴。乌云不喝酒，不过俄罗斯泡菜却让他大开胃口，他用一杯红茶和茹科夫干杯，他说：来，祝你工作顺心。 茹可夫看着乌云说， 祝我们的友情与日月共存。 他们都喝了一口，觉得心情舒畅。他什么时候不再称呼乌云为您，而是关系密切地称为你的？ 乌云没有留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惬意。 乌云没有机会去注意别的什么。留声机放出的音乐是一支古老的俄国曲子，管风琴的旋律使音乐具有一种浓烈的乡村风格。在这样典雅的音乐背景下，他们开始谈论自己的工作和对生活的看法。茹可夫告诉乌云，他出生在涅瓦河畔，家中有三个孩子，他是老二。他的母亲是一位出身名门的钢琴家，父亲是苏联红军的将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外线指挥一方面军和德寇作战。乌云顿时肃然起敬。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可是整个苏联军人的自豪啊。茹可夫告诉乌云说，我大学毕业以后在西线打了两年仗，负过伤，伤好以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专攻弹道学。我的教授是苏联有名的兵器理论专家乌托瓦·萨斯索伦斯基。弹道学嘛，那可是个有趣极了的学问，它可以使你射击的子弹和炮弹有效地命中目标。举个例子说，一战时德军的一种加农炮只能射出5英里，到了二战的时候，这种炮几乎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经过了弹道学专家的一点小小改进，他们就能把30磅重的炮弹从20英里外直接打到敌方的阵地上去了。乌云听不懂他说的这门深奥的学问，但是他觉得这非常了不起。茹可夫26岁，这一点他倒是没有看出来，他看上去要成熟得多，也许这跟他高贵的出身以及修养有关。负伤的时候他只是一名中士，现在他是大尉，也许他很快就能被提拔为少校。茹可夫对此十分自信，当然乌云对此也毫不怀疑。茹可夫看上去是那么的聪明、能干、博学，没有理由让这样年轻有为的优秀军官只是当一个大尉，那可太屈才了。茹可夫还向乌云讲述了他自己的家乡，那条来往穿梭着冒着黑烟的小火轮的涅瓦河。他说，一些双桅船停泊在码头边，橘红色的船体散发着新刷的桐油的芳香，一些长着大胡子戴着无檐帽叼着粗大烟斗的水手醉醺醺地从那里走过，还有穿着白色长裙的少女用唱歌似的声音叫卖他们的酸牛奶，沿着涅瓦河富饶美丽的河域，人们在金色的橡树林中翻晒着干草，在那里点着篝火烧烤新鲜的小牛肉，树笛在六月的涅瓦河风的吹拂下就像一只欢乐的雷雨鸟从人们心口飞过，消失在暮色之中了。乌云被他的叙述迷住了，在茹可夫一往情深的蓝眼睛里，乌云看到的是他对故乡的忠诚和思念。过了一会儿，茹可夫又说，我喜欢中国， 在4年的时间里，我到过许多的城市。我有很多善良和友好的中国朋友。这个国家比人们知道的更美丽，而它的人民则让人尊重和敬佩。我热爱我的弹道专业，那是一个神奇的天地，也许能够理解它的人很少，但是这无妨。要知道，这就是生活，你必须忠诚它，绝不怀疑你在生活中的位置，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生活真正的主人。茹可夫说着，乌云听着。茹可夫很快地喝光了那几品托伏特加，并殷勤地不断地请乌云品尝烟梭鱼和醋金胡萝卜。乌云的胃撑得都快要爆炸了。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烛光和俄罗斯音乐使这个夜晚充满了一种浪漫的气氛。这种感受在乌云的生活中是绝无仅有的。然后茹可夫送乌云回家，茹可夫开着车，乌云坐在他的身边，红色的莫斯科人牌轿车飞快地沿着碎石马路驶去。乌云不断地用手摁住被风吹开的裙摆，以免露出膝盖头来。茹可夫把乌云送到他家的门口，在乌云正准备走进自己家门的时候，茹可夫突然提出了那种绅士味道很浓的要求。他说：“乌云，我可以闻闻你的手吗？”乌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年轻的苏联军官，他有一个英雄的父亲，他自己也是位英雄，他有什么理由拒绝他的敬意呢？乌云把自己的手伸了过去，在黑暗之中，乌云感到他柔和的嘴唇在那上面停留了好一阵子。夏天到来的时候，乌云已经被提升为医院政治部主任，并且兼医院机关党总支书记，他更加忙碌了。他不再做他的药剂师了，需要他干的事情很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跟茹可夫的见面。周末的时候，茹可夫总能安排出一些让乌云感到意外而又新鲜的活动，比如参加顾问团的小型聚会了，郊外的篝火晚会了，森林的竹猎，或者是偏僻小河里的日光游。有一次，茹可夫甚至把乌云带到枪弹试验场去，让他打了半箱改进后的子弹。两个人在清脆的枪声后跑向半身靶，看着被打得滑稽不堪的靶子哈哈大笑。在乌云无法约会的时候，茹可夫便会在第二天到医院里去看望他，绝不会超过第三天。茹可夫在乌云的办公室里只坐一小会儿就起身告辞。他知道乌云很忙，要起草很多文件，要找很多人谈话。他是一个懂事理的人，知道怎么节制自己。乌云也越来越喜欢这个比他小2岁的苏联大卫，他给他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和充实。茹可夫的出现使乌云单一的生活变得生动浪漫，而这正是乌云缺少和渴望的。乌云已经在内心深处接纳了这个有着亚麻色头发、蓝眼睛和线条柔和嘴唇的青年军官了。他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最能表现出自己的长处，丝毫没有拘泥和压抑。乌云不再称呼他为您，而是用你这个字，并且即便茹可夫没有那么明白地表露过，乌云仍然知道他是一个美丽 成熟、充满无限魅力的女人。她完全能够从茹可夫坦率的欣赏中知道这一切。关山林有一段时间没有和范琴娜接触。长沙有一个会，然后是北京的会。半个月之后，关山林才回到基地。当天下午，关山林和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布洛夫上校有一个互通情报的会晤。这个会晤本来可以由关山林的副手出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关山林突然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到生产线上去检查工作，而是留下来亲自和巴布洛夫上校见面。在两位首席代表亲切地握手之前，关山林接到了那双美丽的丹凤眼投来的长长的一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已经知道范琴娜是一位烈士的后代，父亲是一位营长。1940年百团大战的时候，战死在华北正太路上。范琴娜的母亲是白区的一名党的负责人，被叛徒告密，遭到逮捕，1947年在上海遇难。这对患难夫妻临牺牲前都不知道对方当时的情况，组织上把他们的遗孤从一位同志家里找到，先是送到长春，然后送往苏联学习。范琴娜无亲无故，但性格开朗活泼，关山林对他有一种父辈的疼爱。关山林觉得跟他在一起，自己变得年轻了，不再那么烦躁不安了。在人少的非正式场合，他们甚至还互相开一些有趣的玩笑。会晤结束以后，关山林留巴普洛夫上校吃饭。从个人感情的角度来讲，关山林并不喜欢这些自命不凡的老毛子，但是他是一名军人，他不得不执行上峰的指示，对老大哥同志尽可能地表示出友好和尊敬。他们吃的是湖南的烤菜，关山林和巴普洛夫各坐一方，年轻的女翻译坐在他们中间。巴普洛夫个子矮小，身体肥胖，在熏血肠和烤火腿端上来的时候，他赞不绝口，喜形于色。不过更让他津津乐道的还是茅台酒。在将一片油金透亮的火腿肉吞下肚子以后，巴普洛夫对关山林说了一句什么，关山林转头看了看女翻译，他发觉范琴娜什么也没有吃，她正在看着自己，她美丽的眼睛里有一层蒙蒙的泪雾。范琴娜说，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关山林的脸上毫无表情，他问，这是上校的话吗？ 不，这是我的话。 你告诉我上校刚才说的什么？ 上校说，中国厨师是用什么办法把动物脂肪变成毫不相干的美味佳肴的，这简直是个奇迹。 关山林把目光转向巴普洛夫，脸上带着一种悠久的骄傲说，上校，除了吃的东西之外，中国人不会再变什么，我们更讲究表里如一和忠诚。 范琴娜把关山林这句话翻了过去，巴普洛夫听完敞怀大笑，然后又说了一句什么。这时候关山林把目光再次转向范琴娜，范琴娜的眼睛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了。范琴娜说， 我不知道你到哪儿去了，我到处打听你，我差一点要去北京找你。 范琪那美丽的眼睛里的雾水越来越重，很快就变成雨了。关山林粗犷的脸平静的就像一片冷峻的战场。他用平稳的声音说， 翻译上校的话。 范琪娜的喉头哽咽了一下，最后说， 他说你不但是位令人敬佩的军人，还是一位天才的外交家，他说你的话很幽默，可是我觉得你是个根本不顾及别人的人，你一点也不幽默。 范琪娜在最后那句话上提高了声音，这让巴甫洛夫上校有些吃惊。他想，他刚才说的是一句轻松的话，有必要把音调拔这么高吗？ 关山林似乎是笑了一下，他坐在那里很稳，腰背笔直，目光丝毫不犹疑。 关山林说，你什么都不懂，你还是个孩子，但如果你想来第二次，在工作的时候说这种话，我就下令降你的职。 关山林说完这句之后，不再看范琴娜，他端起茅台酒杯，冲着巴甫洛夫举了举杯说， 为你那狗屁的幽默干杯。 那天晚上关山林回家的时候，有一种烦躁的表情。他先嫌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他说， 有没有仗给你打，你开那么快干什么？ 在敲了三次自己家门之后，他似乎不耐烦等了，竟一脚把门给踢开了。他走了进去，吓得跑来开门的猪妈连忙贴着走廊的墙壁站着，害怕挡了他的道。这一天是周末，他第一次破例没有问老大陆阳的情况，也没有到孩子们的房间里去看看那个在梦里还在诡秘微笑的宝贝大儿子，害得猪妈一直没有敢拴门，直到后半夜还坐在床边等他进去查铺。乌云那一天正在赶写一份报告，他放下笔走过去看了看掉在地下的门锁，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在关山林听不见的地方小声地吩咐猪妈，让猪妈用凳子把门顶上，明天再请工人师傅来修锁，然后他就进了房间。他问关山林吃过饭没有，关山林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只管在那里脱衣服。他把脱下来的衣服往旁边随便一丢，就上了床，拉开被子就睡了。这是他出差半个月后第一次回家，对乌云来说，这是一份牵挂告一段落的突然欣喜。本来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山林说，可是那一脚把他们全踢得无影无踪了。乌云不知道关山林为什么发火，他可以责备他们没有及时听到他敲门的声音，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把门踢坏呀。乌云站在那儿，想他应该为他分担点什么。他想，肯定有什么原因刺激了他，但是乌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接近他。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